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，开。 接下来的节目是忌安放暑假。 哇，好耐冇见啦，咁多位同学仔啊，今日开学开成点啊？好啦，又嚟到呢个最有灵魂的年青人节目，忌安放暑假嚟啦！介绍我哋忌安乐队有啲咩成员先，我费事你翻学校俾嗰啲多口嘅同学问起你，你又答唔出，咁就弊家伙啦。听住啊，我哋忌安乐队嘅成员分别有贝斯手我细佬锦阳，吉他手阿波。仲有鼓手大令，改咗名啦，佢叫大令，而我就系阿佢。先嚟读信呢个环节先啦。咦，会唔会系我嘅好朋友，同样都系嚟自 band 坛中人嘅周仔周国贤先？佢好有心啊，周仔周国贤啊，唔做 solo 歌手，要夹 band， 仲以呢个名义射灯去同乐迷分享佢哋嘅 music， 好嘢啊！听讲周国贤佢仲话佢唔会以个人嘅姿态接受访问啊，一嚟就唔问你，一问就成对 band 出晒嚟，即系话以后都唔会见到佢一个人，去到边度都成班 band， 成队人喺晒度，食饭都唔会一个人啊，咁霸位好麻烦咯。Anyway， 要成班人一齐，呢啲就系团结，好嘢啊！好啦。不过呢封信唔系周仔周国贤寄嚟啊，睇睇先。呢位朋友叫做尖坡吉他，好熟嘅尖坡吉他。佢话阿佢，我好中意你哋忌安乐队嘅音乐噶，因为够晒 rock 又有灵魂。多谢。好啦，而家有条问题想请教下你哋啊。我而家咧就喺旺角。俾个全身有龙同埋凤嘅纹身人捉住，佢问我望咩望，我而家好惊啊！请问忌安乐队，你哋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啊？哇，有冇搞错啊？问下细佬先，细佬，今日你有咩意见啊？ 冇喎、啊。阿波啦、啊，阿波有冇阿波？ 呢啲嘢唔关我事。 哦，细玲啦，细玲。系唔问你啊，细玲，你成日都唔讲嘢嘅你。好啦，到你。有个全身纹身嘅人问你望咩？你唔使惊，只要你话你啲纹身可唔可以俾我纹下就冇事噶啦。假如佢唔俾你纹佢啲纹身，咁大家冇嘢好讲，咁自然你就走得啦。但若然佢真系俾你纹佢啲纹身，咁大家都系 friend 啊，应该冇事啦。OK。OK， 好啦，嚟到第二个环节啦，几安拣靓哥，今日要拣呢一队乐队，头先有出现过，佢哋系射冷，有呢一首歌叫做《蓝雪糕》，好味 ，yummy。Delicious， 我咪咁 delicious 啊，唔识英文啊我，拜拜。雪糕，我又觉得地下音乐又再团结起嚟啦，所以我呢个时候就向主流乐坛作出挑战。陈纪康，我哋地下音乐人一定会有出头天嘅，哎。 接下来的节目是音乐节目《劲菠萝谷》。 欢迎各位朋友又来到我们这个充满了音乐的地方。你在哪里？这里是《劲菠萝谷》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go， 找埋我们两位的 partner 出来先。Alan 任意人。Amigo 你好 ，Amigo 你好，每集咧我哋都好似好赶咁啊，系啊，赶到不得了啊 ，Alan 任意人，我哋咧不如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先啦，好嘛？一开始就听广告客户嘅说话，系啊，一开始就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噶啦。点解系广告客户嘅说话咧？冇画面嘅咩？唔好理咁多啦，咁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，翻嚟继续都有劲波咯，得噶。 欢乐粒消抗菌紫内裤已经有得卖啦，行路嘅时候会发出巨响，系人都知你识货，各大士多有售。 又翻返嚟劲波萝谷呢一度啦，点解今日得你一个嘅呢？移民系啊，因为而家 Alan 咧就身处喺台湾咧，专访我哋五湖四海嘅嘉宾梁夫丽嘅。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不如我哋微波传送五湖四海今日嘅嘉宾好冇？我哋现场嘅观众一齐嗌我哋五湖四海嘉宾嘅名好冇？梁夫丽。 唔该晒，而家我林人咧就身处响人称肉麻歌王嘅宝岛歌手梁富丽嘅 studio 嗰度啦。梁富丽可唔可以同香港嘅朋友 say 个 hi 先呢？ 你好好。 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，其实都非常之清楚梁富丽咧系非常之中意唱歌嘅，中意到一个程度咧，直情系作爆状嘅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系真定系假嘅咧，梁富丽？ 多得就不再爱我 ，Oh no no， 真的遇到的错，我心乱动荡，我一个个是见你莫非没来找失败了，呀呀！ 我想问下你哋啲 R&B 嗰啲美音咧，要拉到几长嘅咧？ 当他看不上我，No No No No，真的要找出他，还是要冷淡？每个时间慢慢发变的，总是变的，呀呀哦呀呀哦。 啊，好烦啊，大佬！ 啊，谢谢你们香港。 啊，得啦得啦，好靓好靓，我哋交翻俾香港嗰边先吓。Amigo 同埋任依任。 啊，唔该晒，唔该晒 ，Amigo 嗰边啊。听完宝岛玉环歌王唱歌之后咧，香港区嘅代表咧，而家准备出场咯。 系啊。 Amigo 啊，由 DJ 成功转型做歌手咧，历年嚟咧都唔少嘅例子，不过最成功都系呢一位嘅。大家知系边个啊？不如一齐嗌佢名出嚟好冇？好啊，移民呢位歌手就系吴佩莹，《我的日记》。 翻开我的日记。 好啦好啦，唱完啦唱完啦，唔该晒，靓声片后吴佩莹，哇！我而家心情都好紧张啦 ，Amigo， 你知唔知啊？点解啫 ，Alan？ 系啊，因为前辈即系前辈啊，我而家手心流汗啊！好啦，同吴佩莹咧倾下偈先。我即系口都窒埋啊！我想听下吴佩莹咧，唱下几十年前咧曾经响电台就系播嗰首叫咩啊？嗰首叫做伊文啊，嗰首叫做。三支一啊！ 我啱唱俾你哋听啦 ，C H 三支一 ，C H 三支一 ，C H 三支一，我完全明白了。 好开心啊！俾掌声好唔好啊？系啊，阿冠贤啊，有咩同你歌迷或者系你昔日嘅听迷讲啊？ 段时间 你讲唔切啦，讲唔切啦，唔好意思啊，要介绍一下下个星期会出现嘅歌星朋友先。五湖四海有嚟自台湾嘅浪爆男歌手杰杰杰。好啦，咁就至于香港区代表方面咧，有阮文安，咁大家都好期待阮文安嘅劲歌热舞噶啦。总会有梁富丽同埋文嘉龙都会出现嘅。下个星期同样时间，劲波歌曲再见啦。乜话？原来我哋今日有阮文安表演噶，好啦，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唔好吝啬自己嘅掌声，阮文安唱出佢嘅夸张啲咁多。唱完啦，唱完啦，唔够时间啦，系咁啦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长坤，你收睇紧嘅系 I Love 电视台。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妇女身边， 欢迎大家收睇妇女身边。我是老人与海，七十几岁仲会潜水的沙翁。 大家好，我是个样子和把声都好斯文，但是又识骑马的斯文与渔民书。是啦，沙翁啊，今天是9月1号，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啊？ 哈哈哈哈，斯文与，虽然我已经七十几岁了，但是我仲记得9月1号是什么日子。 那是什么日子啊，沙翁？ 咪就是九月的第一日咯。 嗯，九月一号除了是九月的第一日之外，还是学生开学的日子来啵。 嗯，是啊，咪就是开学的日子咯。所以今日我哋都是开托星期二呢。 是星期五啊，咪晒用。 所以我哋今日都是开托星期五呢，会探讨一下学生今日开学的情况嘅。嗱，你唔好睇我沙翁七十几岁，我仲可以登山同好有记性噶，我仲记得今日系星期五添。 好啦，沙翁啊，不如我哋开始今日嘅都市 Hot Talk 星期五咯。 好啊。 今日是9月1号，是各位莘莘学子开学的日子来的。咁旷咗佢咧，就喺外面同一啲学生咧就倾下偈咁噶。 系，听唔听到？ 是邝左， 是啊，听到啊， 是听到啦， 是啊，我是邝左啊， 我而家咧就喺学校门口嘅，咁我揾到啲啱啱开学嘅学生嚟倾下偈嘅。喂， 喂， 呢位同学倾两句好嘛？ 你系边个啊？ 我你都唔知系边个啊？ 你系边个啊？我睇你唔到嘅，我睇唔到你系边个。 你眯埋对眼镜望唔到啦，你擘大对眼得唔得啊？你可唔可以擘大你嘅死人眼啊？唔紧要，搵个第二个倾偈啊！呢位同学，倾两句啊！我谂睇你嘅身材，你应该系啱啱读紧小学一年班嘅小朋友啦，系嘛？ 唔系啊，我读紧 Form 7商科班，准备晋身商界噶啦！ 你咁嘅身高系 Form 7系嘛？你到我脚眼啫。 我本来有你咁高噶。不过你睇下我个书包有几重先啦、啊，大佬，翻咗咁多年学，孭咗咁多年，变成咁啦。 得啦得啦，咁啊，我哋试下问多一位同学先吓、啊，你知我好有爱心、啊，我见到小朋友我好开心啊。喂，小朋友过嚟先，小朋友，原来是一条行尸走肉的人来的。今天呢第一天上学呢，很多同学的灵魂呢，我想都仲在这里放小假，德国区学呢是回了学的。好啦，那我放了在这里呢都是这么多啦、日子无多啦，那么交回给你啦，施文宇。 唔该晒你嘅矿咗， 交唔交到俾你啊？ 交到啦，我而家收到啦。 OK， 系接好咗。咁我见到沙翁同埋 Annie 咧喺嗰边闯景，亦都已经准备好啦。 咦，系、 啊？系啊，你都见到啊？ 系啊，我都交翻自己翻过嚟呢边啦。 好啊，咁一齐去睇下佢哋又教我哋煮咩餸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 又系我沙翁，我身边咧阿 Annie 喺度嘅。 又有 Annie 喺度教大家今晚食乜餸咯，啱啱踏入嘅九月，但系夏天咧仲未过嘅，天时热又适逢开学，啲小朋友可能冇乜胃口食嘢嘅噃，所以咧今日我 Annie 咧教大家咧煮一个酸酸甜甜嘅餸，等大家咧可以开开胃胃咁嘅。 咁啊 ，Annie 啊 ，Anyway， 你今日教我哋煮呢个酸酸甜甜嘅餸系咩嚟嘅呢？ 今日 Annie 呢教大家做嘅呢道菜呢就係、是、炸薯条啦，炸薯条啦，咁小朋友见到呢一定係好开胃㗎啦。嗱，薯条英文係 French fries， 如果叫你个佣工去买嘅话呢，你叫佢 buy French fries， 咁就得㗎啦。 哦 ,Annie, 但係呢 其实炸薯条嘅方法呢真係好简单嘅啫，只要放啲薯条落啲油度炸就得㗎啦。不过如果想方便啲嘅，就行入去麦记度买就可以㗎啦。因为我 Annie 呢相信呢，就算你喺屋企点样炸，你都炸唔到麦记薯条嗰隻味道㗎。 哦 ,Annie, 其实呢 唔好以为咁样就係完成喇喎，仲有一个最重要嘅步骤就係落盐啦。炸薯条冇落盐嘅话呢就等于唔系炸薯条嚟㗎喇喎。 但係 Annie 啊，你明明话今日教嘅餸系酸酸甜甜好开胃㗎喎、哦。咁炸薯条又点样酸酸甜甜呢？ 嗱，我 Annie 呢就教大家，如果去麦记买薯条嘅时候呢，除咗一定要攞茄汁之外，记得问佢攞埋泰式嘅辣酱喎、哦。咁啲薯条点完茄汁同埋点完泰式辣酱之后呢，就变成一道开开胃胃酸酸甜甜嘅餸㗎喇喎。大家今晚就可以快试下喎。 嗯，方法真系好简单啦、啊。唔想洗碟又或者整污糟屋企张台布嘅话，咁直情喺嗰度食埋先走都得噶。 冇错啦，不过 Annie 提埋大家，佢食嘅时候咧都记住抹一抹个碟边，然之后先开始食，咁先为之大功告成噶。 好啦，等我生今晚都翻去试下呢个适合夏天饮嘅菜先。 饮啊！食啊，沙翁！ 我谂我真系老啦，我而家游水先啦，试个时间差唔多，拜拜， 拜拜。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， 拜拜拜拜拜拜。 压力太多，停一阵，话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？食下软雪糕，揿下个 remote， 两个黑帽一对，开始讲嘢。为国大唱老兵，更酷。 请跟进。